我是 MB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Worldwide 英英。七点钟冷笑话，笑笑笑。 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今天让你笑的这个冷笑话呢，肯定让你笑的，因为呢跟赚钱有关的。看到钱的话，谁不会那个笑容呢？就会笑起来，就会哈哈哈哈，是钱了，是钱了。现在教你一个方式呢，哎，付款哦，也可以让你赚钱的嘞。到底哪里一个付款的方式呢，可以让你赚大钱，大家可以猜一猜。那昨天呢，就是有学生来到我们勾选，然后呢我们就进行访问了嘛，对不对？我有让一位其中一个学生猜一猜到底是哪个付款方式可以让他赚钱，然后他是这样回答的。 OK， 我觉得是 touch and go， 因为 you let me touch I let you go。 哎呦， you let me touchI let you go, go, go 去哪里？哦、oh, ，go in your heart 是不是？哎，这样他赚到了嘞！只要你给他 touch 一下，你就可以进入他的心里了啊！哎呦，但是这招只能对你喜欢的人有用啦。现在讲的是 cash 钱，钱钱呢，不是 heart， 不是心哦，所以答案不是这个。大家还可以猜一猜，到底哪一个付款方式呢，可以让你赚钱呐、啊？赶快 WhatsApp 进来 ，GoSense.com DG5G 号码01699988898。但是现在呢，要教老板们赚钱的一个方法，就是这个，你要出席我们市场营销分享会啊 ，SME Vaganza 啦。我们呢，就是全部电台 DJ 呢，都会在现场与你分析 Astro Audio 是如何让你的品牌呢更上一层楼的啦。将会举办在两天，也就是6月25号在 PJ Sheraton Hotel， 7月2号的话会在槟城的 Light Hotel 啦。有兴趣的老板们赶快马上到 astromedia.com.my 报名吧，只限呢已注册的大马中小企业，位置有限，先到先得啊，这是一个难得可以让老板呢越赚越多钱的机会啊。守住勾选 Be on trend， 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英英。听过的歌曲来自 Priscilla Abbey 的祝你幸福。 第四场，我说你笑。国炫笑笑笑， 国炫笑笑笑。我现在要祝你赚大钱，所以你要猜一猜今天的冷笑话是跟赚钱有关的。到底哪里一个付款方式呢可以让你赚钱的？因为在大家印象当中，付款就是我付了那个钱，那个 cash， 那个钱出去了怎样回来呢？怎样又可以赚回那个钱呢？啊，这个就是考功夫啦。大家猜一猜到底哪里一个付款方式可以让你赚钱。刚刚有学生就猜应该是 TNG touch and go， because you let me touch I let you go in my heart。 但是不是啦，这个只可以对你喜欢的人呢才有用的嘛。我只能给大家 tips， 它是跟算英文有关。大家知道付款的英文是什么吗？是pay 呀，我已经给到很那个 tips 很明显了。到底什么 pay 可以让你赚 cash， 赚 many many 的 cash？ 想到了吗？给你三秒钟的时间，三、二、一，我要给你正确的答案啦。哪个付款方式可以让你赚钱呢？答案是 yeah pay。因为业配的配呢，它是可以谐音，就是 PAY 嘛。然后业配如果你接到的话，你就会接很多业配，你就会赚大钱了。因为 client 给你钱嘛，你只需要拍照片拍影片，你就可以赚 many many many cash 了。所以大家知道了吗？手机勾选 Be on trend， 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英英。听过的歌曲来自张碧晨的龙。张碧晨爱的只是2025交响限定演唱会吉隆坡站呢，将会举办在9月12号晚上的8点钟呢，地点会是阿夏达 Arena Bukit Jalil 啦。想要得到入门票的话，你一定要留守我们的勾选 IG， 可能我们会送票给你哟。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今天笑的第二个冷笑话是跟什么有关呢？是跟 fruit F-R-U-I-T fruit 水果有关。大家猜一猜到底什么水果啊是最容易 跌倒的，他走走下就会哎呀，走走下就会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一直跌倒的，到底是什么水果呢？我们来听看这位听众，哎，他在昨天呢有语音进来猜的那个纸啊，什么纸呢？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他猜医生纸，但是不是医生纸，是爱你一辈子。我现在再给你机会，到底什么水果最容易跌倒的呢？三七五三，也就是 JQ， 来呗，说说你的答案呗。 答案是芒果。因为忙到过头就跌倒咯。 哈，忙到过头，但是你这个答案呢蛮搞笑的，蛮天马行空。但是芒果如果很忙很忙，一个人很忙很忙的话也不会跌倒啊，他可能跌薪水会跌罢了啦。因为他就是付出太多了嘛，他本来拿的工资是2000块，他应该做2000块的工就好了，结果他做的工呢是5000块的那么多的，所以他跌应该是他的 salary 跌下来而已，所以答案不是芒果啦。 No no no no， 你再猜一猜到底是什么水果呢容易跌倒的。那大家知道跌倒的英文是什么呢？ fall down 嘛。我现在没有 fall down， 我是 fall in love to 这个 car， 就是F1。 如果你是 F1 的粉丝，你不要错过这部电影了， F1 The Movie。 那如果想要看，现在上到国声的 A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2张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啦。详情条规浏览国声的 AY F1 The Movie， 将会在6月26号呢就会上映了，守住国声 Beyond Trend。 哈，幺妹不要啦，很丢脸啊，这是不是你的口头禅呢？每次都因为害怕导致你不敢做自己，所以你总是犹豫不决，顾虑太多。大胆点，永远为自己而活，无需被定义，你可以是任何样子。就像那句话，不一定非得是玫瑰，可以是向日葵，可以是千千万万。古炫和我 YYY 英英都希望你可以大大方方和勇敢地做自己哟。我是莹， 我是俊， 我们是 英俊组合。 不是啦，我们是勾选 Magic Hour，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莹莹啊。 歌声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王赫野的《从前那个女孩》。 第四场，我说你笑，歌声笑笑笑， 歌声笑笑笑。现在这个女孩 YYY 莹莹要问你一个冷笑话，你要猜一猜，到底什么水果是很容易跌倒的？刚刚有听众就猜应该是芒果，因为她一直忙过头了，就让他跌倒了。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忙起来呢，他不会跌倒，我只觉得他的 salary 力会跌而已，因为他付出太多太多了，所以让他的 salary 力啊，本来他拿2000块的工资应该做2000块的工，结果他做的工呢都是拿5000块工资那么多的工作量，所以我觉得他跌应该是 salary 力跌啦，所以不是芒果。大家还可以猜猜什么水果。 OK， 我给你一个 tips， 它是跟明星有关关的一个歌手，而且这个歌手要来马开演唱会了啊啊！到底是谁？有 Rise 啦，有张碧晨啦，王以太啦，还有就是费道尔啦，还有谁？大家可以想一想，以这个方向去想，给你3秒钟的时间，1、2、3，答案是什么水果？是橙 ，Orange。因为会跌倒的话，就代表你的脚很滑嘛。如果橙再加那个滑，两个加起来就是橙滑啊。那个橙很滑，所以它跌倒了咯。哎，我先声明，这只是冷笑话，大家不要那么的 serious 啊。那橙滑其实要来马开演唱会，将会在8月17号晚上的7:30在 The Platform Menara Kantiti Di Ala。想要购票，想要支持橙滑的话，赶快去到 my.bookmyshow.com 呢，就可以购买到入门票了哈，守住歌声 Beyond Trend。 歌声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派伟俊的隔着荧幕想念你。不知道你有想念我吗？被我 prank 的人应该没有想念我吧，要揍我比较多吧。 呀，最新一集的歌炫怎样帮你已经上线啦。这一集我 prank 什么，就是我跟 Broccoli 呢会去比赛贴这个便利贴，我们一边呢假装呢跟那个受害者说话，一边呢手上的便利贴呢就要贴在他的背后，然后跟 Broccoli 讲比赛谁贴的最多的话就是赢家了。我跟他比赛了4-5 round， 谁是赢家谁是输家我不告诉你，但是其中一个受害者竟然是 Mac。 在我跟 Broccoli 的印象当中呢，我们都觉得 Mac 很难 prank 的，他的心很敏感的，一点点他就看穿你了的。但是诶，没有哦， Broccoli 呢就是 prank 到他，贴到这个便利贴在他背后哦，而且他没有发现到，他的技术很厉害。但是到我的时候呢，诶，那个 Mac 就看穿我了，看穿我们在 prank 他了。到底我做了什么动作让他看穿我们呢？赶快去到 GoSHIN IG 或者是我的 IG 观看这个 GoSHIN 怎样帮你的完整版吧。那除了看这个影片之外呢， ASTRO 本周 Highlight 也是有剧要推荐给你呀、有火热的古装剧啊，临江仙啦，由白鹿呢和郑顺熙主演的啦。剧情就是讲述呢四灵仙尊花如月啊与大臣玄尊白九思呢本来是一对仙侣的，但因为误会呢反目成仇了。立即到 On Demand 或者是 Astro Go Apps 呢率先点播临江仙啦，每周一到五呢都会更新两集哦。所以这个周末没有细看的话，不妨看看这个临江仙吧。守住 GoSHIN Beyond Trend。